第十七集，被这响声震得头疼，许苏最后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寻常午后，与过往的那些日子没有什么不同。他与傅云宪对视半晌，在第二次闯红灯之前完全回了神。许苏先送傅云宪去了一个地方，见个官场上的朋友，然后再送陈思佳去电视台。到了明珠台，陈思佳没让等了许久的经纪人陪同，只跟许苏说， 你得陪我录节目，录完再送我回云县呢。 没法脱身，只能照办。许苏只能坐在台下充当拍手观众，笑得脸僵，拍得手疼。好不容易忍到节目录制中途休息，就偷偷溜去别的地方转悠。他经过几个看似电视台职工的人，听他们聊明星八卦，仿佛这个圈子里个个毫无下限，人人无事不为，也听不出真假来，愈发觉得没意思，便又走了。许苏找了个无人的楼面待着，趁傅云宪管不着，趴在窗口点了一支烟。冷风扑面，许苏被吹醒了头脑，自己宽慰自己， 世上又不止傅云宪一个律师，他不接的案子自有别的律师会接，那么大能耐怎么不修宪去，还真当自己本事通天舍我其谁了。 吞云吐雾间，星火坠落，一缕白烟飘起，那点少年不该识得的愁滋味转眼间就随着青烟一起散了。许苏正望着明珠园内的秀丽风景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 台里不准吸烟。 许苏心道， 这人管得真宽啊。 不耐烦地回头一看，嚯，这张脸他是见过的，他在电视上与之隔屏相望，也曾在军汉所里对其有过匆匆一瞥。许苏记得自己第一回见陈思佳时，并没觉得被强光晃了眼睛，只觉得美则美矣，但没什么内涵，人人吹捧的内地第一美女也就那样吧。但眼前这位真的不一样，身姿极其挺拔，长相又极英俊，仿佛再多迂词也是恰如其分。许苏没来由的怯了，慌慌张张地掐了烟，冲这人喊了声， 啊，邢主播。 第二眼许苏才发现邢明身边还跟着一个人，梳着油光锃亮的背头，主动自我介绍，说是原来是你的导演，姓刘。原来是你作为一档大型相亲节目，曾是明珠台的收视王牌，引发各家卫视争相效仿，称之为现象级爆款亦不为过。但十分红处竟成灰，节目一成不变，观众见识新鲜感，台领导几经斟酌，在收视率还算坚挺的情况下下了停播令。许苏跟风看过两期，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，看这类真真假假哭哭笑笑的快餐爱情节目也就图个乐吧。听刘导的意思，邢主播的新闻事业始于这档相亲节目，所以出于对台里的栽培的回馈，打算挑梁主持三个月的新版《原来是你》，而此次改版之后，节目复播也将一改过去重女嘉宾挑剔一个男嘉宾的模式，来个反其道而行之。节目组正在挑选适合登台的常驻男嘉宾。刘导细细打量许苏，指着他问邢明：“ 哎呦，这个形象太好了，常驻一准能吸引大量迷妹，是不是啊？” 邢明不咸不淡地看了许苏一眼，点头道， 是还行。 刘导又问， 就是年纪看着有点小，毕业没有啊？ 邢明替许苏答， 许主管在军汉所任职。 话到这里稍稍停顿，邢明想了想，问许苏， 哪个部门？ 许苏道， 啊，行政部，就是搞后勤的。 军汉所赫赫有名，知悉许苏的职业上得了台面，年龄也没问题。刘导转而指着邢明问许苏， 认识这位不？当初也是参加录制了原来是你，结果一炮而红，从此入行，你看看现在多火呀。 许苏笑在脸上，心里不屑， 怎么火的当别人不知道啊，潜规则上位呗。 腹诽归腹诽，许苏表现得还算客气，跟着邢明与刘导一同下楼，一路听对方游说。那导演继续叽里呱啦说个不停，邢主播偶尔插话，说的倒是跟节目全无关系的事情。 我跟傅律师约了改天吃饭， 许主管也可以一起来。 话是客气的，但语调太平坦，神情太冷淡。许苏这会儿还听不得傅云宪的名字，便有几分不舒坦，心道： 这姓邢的为人也太得瑟了，真当自己是凤凰，别人都是肾鸡。 末了，刘导有事先走，留了一张名片给许苏，又苦口婆心地劝他： 哎，来录节目吧，准火。 不拒绝，不答应。许苏把名片随手揣进裤兜里，比起自己渔人卖笑扬名立万，他更看重台里另一档名为不老女神的平民选秀节目。曲艺频道每周播出，参赛对象都是能歌善舞的半老徐娘。苏安娜有点文艺细胞，唱歌跳舞都算爱好，她想给老太太找点额外的念想，也省得对方一心扑在赌博上。邢明大约今天要早走，跟许苏打了声招呼，便径直出了广播大楼。许苏正准备回演播厅，却发现邢明留在原地，半晌不动一步，似乎在等人。不多久，一辆黑色宾利缓缓驶入园区，停在邢明面前。后头的车窗放下，邢主播不急着上车，反而弓着身子伏在后车窗上，笑着凑上一张脸，跟车里头的人说了几句话。随后邢明开门上车，他似是知道不远处的许苏一直看着自己，毫不介意地冲他挥了挥手。待宾利驶走，许苏取出刘导的名片看了看，思索片刻，由裤兜转移到胸前的衣兜里。他折回演播厅，顺手撸了一张明珠台员工的工作证吊牌，留了一条短信给陈思佳，说自己有急事儿，先走了。国内律师界派系复杂，圈内人听来堪笑，圈外人倒煞有介事地广为传播。比如傅云宪常被同行指责为勾兑派、绥靖派，还有那么一类人，他们行为过激，抗辩犀利，磕司法程序，反正就是这么一波人，既令生畏也招人厌弃。提到死磕派律师，就不得不提何祖平。他不仅是刑辩圈内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物，还是带傅云宪出道的恩师，如今年近花甲，依然活跃在维权的第一线。然而师徒缘起又缘灭，或因司法理念相悖，或因行事风格不同，何祖平与自己这位最有出息的徒弟再不相往来。